弟兄姊妹朋友们早晨，好感恩今日咧神咧同埋教会咧俾我一个机会，今日同大家分享。我亦都好感恩咧，今日咧即系司事敬拜小组头先主席嘅一个带领祈祷唱诗都非常之好，带我哋进入到咧依一个嘅系信息当中。今日嘅信息嘅题目咧系叫天父嘅慈爱。让我们是存着一个感恩的心，我们再次低头祈祷。亲爱的主，我们的阿爸父，我们能够得称你为我们天上的父亲，实在是一个恩典。你给到我们的救恩实在何等那么大，愿意是将你独生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而牺牲，以致到我们从罪里面得到释放，从罪人的身份变成神的儿女的身份。我们今天我们一同去聚集你的儿女去敬拜你的时候，叫我们是全然地献上，我们存着一个谦卑的心听神的话，也感谢主你一路这样带领保守，给我们有生命气息，以致到我们有能够可以坐在这个神的殿中里面去听你的话语。求主你都帮助到我们，给我们一个的听到的耳朵，也帮助孩子叫我将你的想信息讲解得清楚明白，让我们众人在当中蒙福。愿你得到所有荣耀和重赞都归你，祷告奉主耶稣之名而求，阿们。我相信大家呢都很多人呢在网上有邮购，邮购你买了些东西之后，跟着你就等，等到那天呢你开门，那个邮差他送给你一个大大的礼物，你赶不得呢将那个礼物呢将它拆开去，因为你知道你所 order 的是什么。今天呢想跟大家讲的是一个天父给我们的很大的礼物。我们相信呢每一个人 蒙恩得救的，是重新得救的基督徒都很清楚到是天父又给我们有很大的爱。但是究竟他的爱是多少呢？天父的爱是长阔高深，深不可测。我今天呢是能够呢可以有这个机会来到大家当中，好像 家庭这样，那我们将这个礼物送给大家。这个是一个认知的礼物，给我们更加清楚明白到神的爱。今天天父的慈爱的题目的经文呢是在诗篇的103篇8至13节，应该是在你们的程序单的里面内页是印了上去了。让我们一同去读完这几节的经文，好吧？我们诗篇的103篇8至13节，第八节开始。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他不长久责备，也不永远怀怒。他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天离地何等的高，他的慈爱和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父亲怎样怜恤他的儿女，耶和华也怎样怜恤敬畏他的人。这几节经文给我们看到天父的爱里面的长阔高深，深不可测。我觉得神的爱是主动的爱，并且他有方向感的，也有恩典和真理。怎样看得出来呢？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这些就是宝贵的恩典和真理了。他是主动的爱，不是等待我们要跟他作出一些什么回应，或者甚至叫我们主动去爱他先，然后他就往往就是在我们去认知到神的爱之先，他已经主动去爱我们了。天离地何等的高，他的慈爱向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是有方向感的，是要对他敬畏他的人是何等的大。所以不敬畏他的话，我们在当中里面了解的可能没那么大。 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有多远。好像一个父亲将一些的危险，将一些的拦阻远离我们一样，去保护我们一样。你看看他说，他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也没有照我们的去罪业是报应我们。看到这个主动性吗？不是因为我们做得不好，不是因为我们做得几好，神对我们的爱始终如一。看到天父 的慈爱是何等那么大。在约翰一书的四章十九节这么说，他说我们爱是因为神先爱我们。罗马书的五章八节，他唯有基督在我们做罪人的时候呢，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不知道在座当中里面有几多个是父亲呢，或者将会成为父亲的，请你可不可以举举手啊？这里都不少的父亲，应该有一半以上都是父亲。我们做父亲的有没有曾几何时想到一样东西，哎，如果我能够这样做就好了。哎呀，我早排闹亲啲细路哥，或者我用的语句有些过分，如果我不是这样做就好了。或者你们还未做成，未曾做父亲的，你有没有想过我们自己的父亲呢，肉身的父亲呢？我想到，啊，我的父亲如果是好像这样就好了，或者我父亲是这样爱我就更加好了。有时候我们生命当中都有或多或少的遗憾，无论你是做父亲好或者做母亲都好，因为我们只能够有一次的机会去活一个生命，也都是很多时候是一次的机会去教导我们的儿女，把握我们的机会将这个信息教给他们。有时候错过了这个机会，我们可以有再有，但是有时候我们讲了出来的说话就未必能够收回。有很多的事情呢，我们都不能够可以做得很完美，但我们相对地看到我们的天上的父亲，他实在是很好，他是完美的父亲。他试问他一直这么爱我们，有几时是失落呢？有几时是 让到我们觉得对他有失望呢？或者有时我们不明白，但是我们的父亲往往做是对，因为他是天上的神，他带有恩典和怜悯，并且有真理。我现在这个的时期是一个处于一个在生命上一个很得意的时期。我最近是没有了我自己肉身的父亲，我的爸爸呢在今年年头的时候呢是回了天家。我很怀念他，他所做的事情给我的教导。我去年我太太去生癌症的时候，让到我们想到很多很多的事，关于爱的事情，一个恒久忍耐的爱，怎样去委身的爱。我两个仔都相继在两年间入大学，做父亲又孭一个的是担子，但是对我来讲是轻省的，因为不单只有神的带领，同时间呢，因为我爱他们。我做一个我自己对上的父亲的一个的期望，一个的是惋惜他离开了，我对我自己的太太有一份的爱，我对我的儿女，我自己一个父亲有一个爱，让我呢是想到很多的事。于是乎我今天就将这个的信息呢是给大家分享，但是最主要的目的是歌颂了我们天父的慈爱。我尝试呢从一个父亲的身份，对我们天上的父亲的领会是作出一个的是回应。我的回应就是说，我怎样去歌颂我们的神的爱呢？我就觉得我们的天上的父亲可以从四个的层面角度去了解一下。第一个角度就是说，我们的父亲呢是一个供应的神，我们天上的父亲是一个供应的神，他不单止在我们的生命上面物资上面给我们的供应，同时间呢是给我们呢是心灵上面我们的教养上面呢是有供应的。我为什么这么说呢？ 其实你想想我们自己肉身的父亲，或者我们自己做父亲的，不单止是去养家，去给mortgage，去买些食物啊、资源啊，供应给啲小朋友。同时间咧，我哋都会咧系好着重到佢哋嘅人生上面嘅教养。我哋嘅天父咧系一样，好似咧喺马太福音六章三十一节到三十三节咁讲。佢所以不要咧系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父亲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同埋他的义，这些东西都会加给你们了。他讲的话就是叫我们能够尊敬我们的父亲，我们天上的父亲，这一切这一切都加给了我们了。我们是不需要去担心到生活上面的供应的。第二，神给到我们的家庭，我们的父亲呢，我记得我细个的时候呢，我父亲呢给到我们的家的感觉。他让到我妈妈呢留在家，虽然我妈妈呢在那时做紧嘢，他说啊，不如你留在家照顾你细佬哥啦。咁连埋我细佬妹呢，我有三个的。咁细个的时候呢，我好常呢见到呢我妈妈呢在家呢照顾我哋啦。并且呢我父亲呢在周末的时候呢会是他做生意的，但是他呢就愿意呢是少些应酬，能够在家里跟我们一起。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有家庭的生活啦，家庭乐啦，父亲呢甚至呢他会下厨呢煮些东西，煮些东西给我们吃的。我们的神呢给到我们 的家的供应，就是好像现在这样，我们有不同背景，五湖四海聚集在这里，有不同省份的过来、除了你香港之外，可能你的祖籍是不同的地方，但是你聚集到这里，你本来是不认识对方的，但是来到这里经过了这个的家的我们的联系，我们就成为一家人，我们就叫大家叫弟兄姊妹。试问我们每一个礼拜能够来到神的家里面，去见回是熟悉的面孔，有家人是多么好的感觉呢？当我们是 在主里面彼此去祈求祈祷，去帮助互相彼此建立和爱护的时候，是何等的美，何等的善的东西呢？所以神呢叫我们呢不可停止聚会，希伯来书呢十章二十五节叫我们不可停止聚会，叫好像那些停止惯的人呢都要彼此劝勉，要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了。我们经常要来到神的家里面一同去聚会，好像我们自己家一样，我们经常都有些 reunion 跟那些兄弟姊妹一起聚集。我们平时可能我们在教会里面又有小组团契，这样一同有在家里面聚集去分享。并且第三样呢，我觉得呢我们的天父是给到我们呢是一个能力。好像有时候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比方，有一个人过来他问你我想吃鱼、于是乎你就给一条鱼给他吃了。跟着他久而久之的耐不中又走来问你拿鱼、但你说我都不够了，我没什么了。对面呢走过呢一个地方有个鱼市场，你在那里大把鱼吃了，你在那里买了样。跟着他说他去买了，他说、但是那个鱼市场里面呢都有些鱼呢我是找不到，我想吃那些鱼。我告诉你最好的方法就是我教你怎样去捉鱼去打鱼，于是乎你就有能力自己走 去捉些鱼来吃了。我觉得我们的天父不单止在生活上面生命上面给我们很多供应，同时间都给我们有能力可以面对这个世界，可以来到这个世界上面我们能够可以去应付种种不同的困难，同时去处理事情。约翰一书是十四章二十六节这么说，他说但保惠师这就是父因我的名，即是耶稣基督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即是耶稣基督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神给到我们的话语是一个真理，也都同时间是赐给我们的圣灵住在我们当中，让到我们能够明白到是天父要教我们的东西。 咁让有个圣灵咧，唔单止咧喺依个咁嘅功用，同时间咧喺平时嘅生活生活当中里边咧，会俾我哋咧系警惕我哋咧，会俾我哋教导咧，同埋咧俾我哋指引嘅。咁呢三方面咧，就系我自己咧喺对于一个供应上边嘅领略啦。下一个嘅要点咧，就系一个保护啦。我觉得咧系做爸爸咧，特别喺屋企里边啊，除非你做太太咧，系一啲武林高手吓，即係啲黑帶啊、十段啊咁樣。如果唔係啊，父親咧好多時咧係做一個保護者嘅角色嘅。我記得我細個嗰陣時候咧，我好中意啊匿埋喺我爸爸嘅個褲後邊啊。有咩嘢嘅時候咧，就走去後邊扯住佢。同樣地，好得意嘅就係我嗰啲細路哥細個嗰陣時候咧，佢哋一有啲咩事驚嗰時咧，都兩個細路哥咧個仔咧就會走埋我後邊噶啦。揽住我啦，我一人一只脚啊，左脚右脚咁样。佢哋因为知道咧，我就可以保护佢哋咧。咁我又话：点解你唔去走去妈妈嗰度咧？佢话：因为妈妈都会揽住你，咁所以咧，我咧就成为一个保护者。咁虽然咧，我系唔系有武功高强嘅人啊，但系喺佢个形象当中，佢知道咧，我系会保护佢，并且保护到佢到底嘅。我哋天父咧，佢更加厲害啦！佢唔需要話有啲咩武功，只要佢個指頭一動，或者佢指頭都唔需要動，有事情就會改變。喺詩篇嘅91篇一到九節咁樣講，裏面係大致上邊係講到有幾個要點嘅。佢話個住在至高者隱密處的，必住在全能者的蔭下、蔭庇底下。我哋喺個神裏面咧，佢有個古堡，有個堅固嘅城堡去保護我哋。他是我的避难所，是我的山寨，是我的神，是我所倚靠的。我们怎能够去不能够去倚靠一个有这么多的保障保护的神呢？他实在是我们的神。同时间呢，他不单止保护我们，还有呢，在里面所说，他说叫这灾呢却不得呢是临近你，祸患呢必不能临到你。他说还并且呢，在急难当中呢，我要与他呢同在，我要搭救他，这个是神所讲的，使他尊贵，我要使他足享长寿，将我的救恩呢是显明给他。看到我们的天父呢，去给到我们的保护，并且呢是叫些东西离开我们，离开我们，好像我们做父亲一样，有些什么的滋扰，我们会保护我们的小朋友叫离开，或者呢我们呢会是重重地去保护他们，将一首歌拉开他，不要让他们受到困扰。在帖撒罗尼加后书3:3，他说但主是信实的，要坚固你们，保护你们，脱离那恶者，这个就是魔鬼的。并且在诗篇18:2，他说到耶和华是我的磐石，我的岩石啊，我的山寨，我的救主，我的神，我的磐石，我所倚靠的，他是我盾牌，是拯救我的角，是我的高台。站在高台，站在有盾牌，有山寨，我们就不会被敌人去所侵，不会是受伤害了。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约翰福音的10:28，他讲到话，任何人都不可以抢我的细路哥的。这个呢，可能呢，我好跟啲母亲呢可能有啲共鸣吓。啲母亲话，任何人都不可以搞我的细路哥，不可以抢我的细路哥。好像我哋玩麻鹰捉鸡仔咁啊，嗰啲母亲咧保护啲细路哥。我哋做父母咧，系俾多好多嘅保护俾佢哋。但同时间咧，我哋嘅保护亦都有另外一个层面嘅，就系防御啊。即是我们呢要防止不要这些事情发生才行嘛。马太福音的6:13这样说，他说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这个讲里面的事就很 深沉。并且叫我们呢是不要遇见试探，是救我们脱离凶恶。圣经里面讲到我们呢，对于一些特别是一些的是物质上面那些的 lust， 所谓一个在一个这些这样的试探呢，是叫我们要远离，叫我们 run away。 神叫我们呢不要将这些试探呢是来到我们这里，并且就算我们是被这些捆绑的时候，都叫我们能够脱离凶恶。我们只能够依靠主就可以了。 或者你们现在生命当中有一些东西被有些捆绑住你们，或者你的生命当中你觉得 是一些很难的难处里面。但我告诉大家，神是可以将你从最难的处的地方拯救出来，神可以将这些最难的捆绑将它去脱开。你试问在香港 有解读中心里面福音解读的人，他怎样解读的？他们不是凭着美沙酮，不是凭着药物的，他们是凭着福音的，福音解读的。我们呢是曾经认识的过这些的，他们已经有些呢成为了传道人，去帮助其他呢是吸毒的人。吸毒的毒品是一种的化学物品，大家读化学都知道呢，这种能够在身体上面呢是成为了一个叫 dependence， 有变了我们会依靠，并且我们没有了这个依靠之后，没有了这些毒药的时候，我们的整身呢就很不自然，很不舒服，或者像死这样的感觉。在这些的掣肘呢，神都可以将它拿走，试问有其他那些更加容易的 更加能够帮到你呢？我们是必须要 去到神的面前去请求他帮助。神也给到我们是有一个这样的防御的感觉力量，就是圣灵呢有很多时候在我们心里面是作工，叫到告诉我们我们不应该这样做的，我们要小心，我们要处理这件事情上面不要走这个这样的途径。神往往是叫是从不同的途径是帮助到我们，并且能够可以拯救我们出来。当我们去做父亲，我们是那些首歌是有困难或者 get stuck 的时候，我们就会走去拯救他。提摩太后书的四章十七节这样说，他唯有主站在我旁边加给我力量，我也从狮子的口里面是被救出来。狮子的口是几咁困难呢？但是神都可以将我们从狮子口里面是救出来。刚才所讲到的种种的事，神我可以用一句的经文去可以做个归纳，在一个经文里面做一个的是总结，就说是神他往往呢是给我们一条出路。 在哥林多前书的十章十三节，他说你们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是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呢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这个种种呢就不是只是单指一些呢是刚才所讲到的危险，你说、哦、我又不吸毒的、哦、我又不会这样的问题、哦、但是我们平时生活当中里面，我们会有人时会遇到困难，或者是你看现在美国、其实有很多的问题发生的，我们在工作上面，我们在人际上面，我们在家庭的上面，或者是有很多的种种我刚才没有提到的上面，你可能遇到困难的时候，你要记住一句说话，哥林多前书的十章十三节，神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的。第三面呢，我就觉得呢是用这个第三个 P 来代表了，这个 P 呢是 Profess、我们叫那些教授呢，大学教授叫 Professor、同 Teacher 老师有什么分别呢？我觉得老师呢是一个去 全港去将一些知识呢是教导给别人，但是呢 Professor 呢我们有其他的情况，譬如 Professing my faith、我们能够可以在那个的学问上面不单只能够领受并且钻研并且能够可以应用出来。我们的神呢是叫我们不是只是单单只知道一件事，还同时间呢叫我们能够可以呢是钻研下去并且能够可以呢应用出来。在提摩太后书呢三章很熟悉的经文，十六到十七节，他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使属神的人得以完全，是预备你们行各样的善事的。所以我们的神不单止是将一些我们圣经圣经里面的话语给我们头脑上面认知并且去了解它里面的最高层面的内容， 不单止呢，同时叫我们呢是了解到在层次多层次的意思，叫我们心里面呢能够明白到怎样应用。于是乎呢，我们就能够可以在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了。咁使到咧屬神嘅人咧得以完全預備行各樣嘅善事，嗱呢樣嘢咧其實咧好寶貴嘅。神，你喺地上邊咧係冇一樣嘢咧，冇一個學問咧係叫到我哋能夠完全，叫我哋能夠做得好好嘅。只有咧係聖經裏邊咧係俾到我哋嘅真理，嚇，要到叫我哋咧能夠領受咗之後咧，能夠可以咧去應用出嚟嗰時咧，於是乎咧我哋就能夠可以做到好多嘅嘢啦。我哋嘅天父咧係非常之好啊！佢咧唔单止咧系俾我哋有供应咧，去保护我哋咧，同时间咧，佢叫我哋咧有能力，叫我哋咧能够可以长大成人。最主要就叫我哋能够可以长大成人，有基督成长嘅生嘅身量啊。同时间咧，佢亦都系俾我哋咧喺嗰个嘅经验上边咧能够 professor。咁点样嘅经验上边嘅 professor 咁样？罗马书嘅五章二至到五节咧，佢讲话：佢话我们有藉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为什么你会在患难中会欢欢喜喜的呢？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年，老年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边，知点讲啊？即系话，当我哋经历到患难嗰阵时候，我哋会慢慢会了解到，原来患难当中唔系净系患难咁简单，原来系有好处嘅，要令到我哋咧系更加强壮，生命更加丰盛有意义，盼望不至于羞耻。当我哋去盼望到呢个嘅事情去改一个改变嗰阵时候，我哋要知道。原来我们经历患难经历苦难的人是 不值得羞耻的，不要觉得有人哦，他当然做错事了，为什么这么苦？不是啊，神在他生命上面有他那个的荣耀，在通过他那个见证里面出来。于是乎呢，我们经历当中的时候呢，慢慢我就了解到，哦，原来神的爱在当中里面。其实呢，我们有时候我哋可能当中里边有好多嘅系已经已婚结咗婚，我哋同我哋嘅配偶嘅恋爱，其实有多时我哋可能会去到一个境地，有阵时会同大家讲，我哋话，哦，我哋唔理出边系风风雨雨多少，但系我哋风雨咧同路，只要有我同你就得啦，咁样，即系点解会有啲咁嘅感觉咧？就系，原来喺困难当中，我哋最想要嘅。未必一定是安逸，反而是一个的真的爱情，一个真的感情，一个真的经历。所以有时候我们会问自己，一生有没有枉过呢？第四点就是我讲到是一个叫 prepare， 第四个 prepare， 预备。神怎样去预备我们呢？他说神很早就预备我们，其实我们未出世，神已经开始咧，系让到我哋咧，系去经历佢啦。好似喺诗篇嘅139篇13-16节咁讲，佢大致系讲到话，佢话我哋嘅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诗人讲佢自己嘅肺腑吓，我在冇福当中咧，你以福庇我。你我要称谢你，因我受造奇妙可畏。即系讲紧个 B B 喺里边啊，受造奇妙，一个生命嘅诞生吓。你的作为奇妙，这是我心深知道的。我在暗中受造，在地的深处被联络那时，我的形体并不向你隐藏。你已经神已经一早知道了，就算人都未发觉自己怀孕的时候，神已经知道了。我未成形的体质，你的眼早已看见了。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到一日，你都写在你的册上了。怎样写在册上？神就是预备着，预备着 the next day， the day after next day， 明日再明日。当中里面的曾经怀孕过的姊妹，我相信你有这样的同感，你和那个的你的婴孩在肚里面就已经开始有一个这样的关系。 哦，这个是我的仔，这个是我的女，是我的骨肉。神一早已经是已经知道他在你的生命在个肚里面出来了，因为神是赐给我们的生命。所以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神在我们未曾出生之前就已经预备了我们的道路，并且呢去建立我们，要帮助到我们是成长。其实有时候我们可能会觉得平时哦，衣食住行各方面的事人之常情啦，但是有没有想到这些每一样东西都不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呢？我们能够呼吸，有没有见过有呼吸困难的人？我们能够可以呢是有衣有食，或者我们能够可以去得 去洗手间，能够睡到觉，这些都是神的祝福的。这些所有的东西都是神预备给我们，同时间呢他为我们将来已经预备好了。为什么要将来预备好呢？我们每一个重新得救的基督徒，我恭喜你们，其实你们已经知道了，你将来会快快去添加，你有永远的生命，你有永远的生命，有永远的祝福。约翰福音的十四章二节，他在我家，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是主耶稣所讲的。我记得我小的时候读中学到啦，我听我爸爸妈妈倾偈的时候，原来我爸爸已经储了一轮钱，他做乜嘢呢？原来他预备我们能够可以 去美国读书。我不单止我啦，同我细妹呢去外国读书，之后我细佬，咁佢呢都其实储一啲钱係唔係咁容易嘅。你香港呢个兑换率係1:7.8嘛，你香港嗰陣时嘅，我讲緊係二三十年前呢，係即係嗰个生活水平呢都冇可能冇北美嘅城嗰啲嘅 city 啊，嗰啲北美嘅大城市咁高。咁所以呢喺香港呢其实要储钱呢都唔係容易嘅事情。但係我父亲呢一早已经为我哋呢去预备。其实我们当中里面做父亲的人都知道了，现在的那些学费还贵，现在的学费的加幅是多过生活的，就是叫通货膨胀多很多。所以我们其实现在做父亲，就是可能一早就是那些叫做529啊，或者什么 college fund 啊，那些很多的东西已经 去预备了。等受过由小个长大到18岁的时候，去读大学的时候，原来已经帮他做了18年了。所以我们做父亲都母亲都很明白。但是我们天父呢，你知道天父呢他拥有山上面所有的羊，世间上面所有的东西都是他的。所以呢依靠我们的天父是何等那么宝贵，何等那么好，因为他是会供应给我们。但是有时候讲到神的爱呢，你说如果讲到神这么爱我们，是不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会是 有相对性的回应呢？我怎样这么说呢？其实很 容易的，人与人之间你对我好我对你好，很应该的事情，是很自然的事情。有时候你对我不是那么好，但我对你都很好，这个都是一个主动，都有经常发生。父母 对子女的就是无私的爱。但是为什么我们不是每一个都这么爱我们的天父呢？或者我们不是每一个都这么明白呢？可能是同于我们那个的是生命的所谓叫 life stage， 我们的生命的每一个的阶段有关系。 我可能是对于有些 BB 仔呢，他出生的时候呢，他其实呢不是很清楚到父母究竟是怎样的，他可能只是知道前面的人，在我面前的人能够可以是给一些奶他吃的。于是乎呢小个的 BB 仔呢，他是没有一个这样的对爱的认知。他彼得前书呢2:2-3这么说，他说就要爱慕那纯正的灵奶，像才生的婴孩，初生的婴孩是爱慕奶一样，叫你们呢因此渐长，以致是得救。你们若尝过主恩的滋味，就必如此。当我去到青少年的时候，我很多时候是将爱联系物质上面的供应。所以我父母亲给我的物质上面的供应，他越多的话越我就觉得他越爱我。有时候是觉得是好像父母不是很爱我。为什么呢？因为他的供应 不是那么多，有时候我想买那只鞋或者那只衫，他不肯卖给我。现在我们对那些小朋友的是、我那两个仔，他有时候都是这样跟我说，但是我都跟他说，我说 神爱我们不是只是单指物质上的供应，同时间父母爱你们都不是只是物质上的供应那么简单。我怎样能够可以最可以开始去领略这个的爱呢？就是当我去拍拖的时候，发觉呢原来第一次知道呢我所付出的未必一定呢能够呢可以呢是得到、一样的。我自己的付出呢可能要比我所得到的更加多。咁当我结了婚之后呢，又开始有细佬哥的时候呢，就真的全然明白到了，原来呢是养儿呢是方知呢父母恩的。所以呢我当我去嗰阵时候呢，我就了解到原来呢做父母呢是不简单。咁我比我更加理解到去对天父的爱。有阵时候我哋呢可能就是我哋嗰个成长，我哋嘅属灵成长个阶段嘅问题。如果我哋仍然都系婴孩嘅话，当然我哋对父天父嘅爱唔系好清楚啦。如果我哋系青少年嘅话，我哋可能就话哦，可能对佢咧嘅睇法就好似一个王大仙咁嘅睇法，你俾嘢俾我，我就觉得你爱我咯。但如果我哋当我哋已经系成人嘅，开始成人啦，青系一啲 young adults 嗰阵时候，我哋就会开始领略到原来系咩滋味。但系我哋必须要去到系成长嘅新娘，必须要去到一个成熟嘅基督徒，我哋先能够明白到咧天父嘅爱。我哋咧，但系我哋明唔明白天父嘅爱？天父嘅爱已经喺度啦。我哋知道喺圣经里边都话俾我哋听，有好多嘅地方我哋可以了解到、知道天父嘅爱。罗马书一章二十节咁话：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圣都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咧，但藉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啦。在基督咧，系当我哋还作罪人嗰阵时候，就为我哋死。刚才都讲过，神的爱就显明出来了。在哥林多前书二章九节，他说神所爱，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见过，耳朵未曾听过，听见人心里未曾去想到的事情。我们知道呢，我们的神对我们的爱护是非常之大的，所以于是乎我们应该要去对神呢是有一个的回应。刚才听到这么多的话，究如果你对神的爱是明白多少呢？如果你是明白的话，你对神的爱应该要采取一些什么的回应呢？让大家呢，我们呢是仔细去思考，因为神实在很爱我们。我们一起祈祷。亲爱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刚才是藉着你的一席话去教导给我们，去让我们大家去知道你的爱的长阔高深，深不可测。但是就算刚才所说的都不能够可以道尽了讲出你所有的慈爱里面的丰盛和层次。求主你都帮助到我们，在我们的肉身生命，我们更加的见机去看神的话语，去跟主有一个好好的关系，好像当初以诺是与神同行一样300年。都求主你叫我们能够同主是有一个是好好的同行，并且是不单止是单顾自己的事，也都帮助我们的周围、我们的家庭的朋友能够可以领略到神的爱，也都帮助到我们将你的爱和一些未信的朋友分享，以至到我们能够可以是带领他们去归下归入你的名下。求主都帮助我们，我们感谢主。刚才他你给我们的是信息和话语，求主你都是继续去带领保守。祷告奉主耶稣得救之名而求，阿门。